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。1988年，第1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举行。卡尔加里这座城市位于加拿大爱伯塔省南部，它是一座山城，坐落在洛基山脉的东部，海拔1050米，是爱伯塔省冬季运动的中心。20世纪中叶，卡尔加里因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，吸引了世界各大石油公司蜂拥而至，从昔日的牛仔乐园踏上了现代化的经济腾飞之旅。但是这座城市的牛仔豪情却永不褪色，它被誉为北美高原的曼哈顿。而这种牛仔之情也体现在了冬奥会的圣火传递上，组委会邀请了普通百姓家庭参与到了圣火传递的队伍当中，其中就包括101岁年纪最大的火炬手和4岁的年纪最小的火炬手。他们认为火炬接力将人们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，让人们感觉到如今在世上人们之间仍然保有一种珍贵的东西。而这样的心连心也体现在了卡尔加里冬奥会的开幕式上。在开幕式上，观众统一身着白色的罩衣，象征着雪的洁白，和现场放飞的5颜6色的气球形成了一道对比的亮丽的风景线。加拿大政府宣布，第1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加拿大卡尔加里正式召开。为了主办好这次的冬奥会，卡尔加里可谓是做足了功课。在硬件条件上，这座好客的城市没有任何手软。卡尔加里为迎接冬奥会的到来，修建了可容纳50000名观众的麦克马洪体育场，以及可以安排2600人食宿的奥运村，以迎接57个国家和地区的1423名运动员的到来，继上一届萨拉热窝冬奥会之后，再创参赛规模新纪录。其中新闻记者人数达到了7000人，而其中的电视记者占到了2/3。高水平的电视转播极大推动了冬奥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。作为东道主，加拿大选手在本届冬奥会上没有获得金牌，但无论是在硬件设施还是在精神传递方面，冬奥会在卡尔加里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冬奥会后，许多奥运会场馆继续承办各种赛事，进一步推动了加拿大冰雪运动的长足发展，还培养了很多加拿大本土的冰雪项目运动员，成为明星的摇篮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《登峰冬奥故事新编》。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，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，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，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，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，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。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，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、服务冬奥、保障冬奥的风采。 我是评书演员温。